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我們回到第二節，大家看到啦，即係DNA 亦都係我哋恆久嘅一個經常嘅題目啦。咁但係咧就嗰、那個發展咧，亦都可以講一日千里啊！啊，咁後邊呢篇文咧，亦都係一個最新嘅報導啦，就係話咧一啲研究人員咧就發覺咧，即係 DNA 之所以能夠凝結埋一齊嘅時候咧。嗰、那個以前嘅理論咧，原來證明咗係錯嘅咁樣。咁呢個就要理解一解啦，就係、是、傳統上咧，我哋對 DNA 佢可以大家黐埋一齊，係用乜嘢方法嚟解釋嘅咧？ 嗱，咁樣講啦，即係喺 DNA 發現嘅時候咧，一個都即係老生常談嘅問題就係、是，即係個 DNA 係用一個乜嘢，即係嗰遺傳密碼係用一個乜嘢形式嚟去存在喺我哋身體裏邊嘅咧？咁今時今日嚟講，就雙螺旋 DNA 咁，其實經歷過一個好長時間嘅發現，就即係大家砌咗好耐都砌唔到嘅。即係喺呢一個咧確定到係呢個雙螺旋 DNA 嘅呢個研究入邊咧，經歷咗好幾個階段。即係如果大家睇翻 James Watson 啊 Francis Crick 佢哋呢個故仔咧，咁即係其實就出咗幾本書嘅，咁甚至有啲 video 可以睇翻嘅添。咁即係另外嗰啲關於 DNA 基因改造嗰啲嘢，我哋其實就唔係最關注呢啲問題。但係我哋就翻一個好基本嘅問題，就係話呢一個遺傳密碼佢係用乜嘢形態去存在喺我哋身體裏邊嘅咧？首先我哋知道係 DNA 呢種物質，咁但係 DNA 呢種物質佢以一種乜嘢分子結構存在喺我哋身體裏邊嘅咧？咁於是乎就要問一個問題，就係話啦 ，DNA 呢種結構如何喺我哋係或者生物上邊形成一個穩定嘅結構？於是乎佢可以穩定地承載住呢啲遺傳資訊咧咁。咁後來揾到係雙螺旋咁嚇，咁大家就會即係就用一個好純化學嘅角度嚟去睇啦。哦，原來咧呢一個DNA 呢樣嘢咧就係一個叫做一啲叫 macromolecule， 佢可以係可以楞到好長好長都得嘅。你二氧化碳就一粒就係兩個氧一個碳咁樣啦，咁啊一粒就一粒嘅啫。咁但係咧呢個 DNA 咧就可以咧好似成條聚合物咁咧就好長好長嘅，即係佢係可以楞即係理論上可以楞到無限遠嘅嚇。咁但係呢一種咁嘅結構。佢係點樣去維持穩定嘅咧？咁其實喺當初發現 DNA 嘅時候咧，大家都一定係有諗過呢個問題，因為如果呢個咁嘅分子本身唔穩定嘅時候，上面嘅資訊亦都唔穩定，更加冇可能就一代傳到另外一代啦。咁佢即係譬如當時啊，以我記得就係James Watson 佢都有同一啲同行嘅人去拗過嘅。咁其中有個就係Linus Pauling 啦，咁啊台長你都應該有聽過呢個人。咁佢又攞個即係諾貝爾化學獎，攞個和平獎添。咁佢當時提出過一啲比較古怪啲嘅遺傳基因模型嘅。咁其中一種就係唔係雙螺旋，就係三螺旋嘅。OK， 然後三螺旋咧就最後發覺咧原來係需要咧係周圍一個好酸性嘅環境先維持到佢穩定嘅。咁呢個就係由一個即係好化學角度去睇啦，就係話，如果就算你呢件嘢本身佢未必穩定都好，周圍個環境本身可以幫助你穩定嘅時候，幫你去幫你撳實佢，令到有個穩定環境嘅時候咧，咁應該都可以喺我哋嘅身體上面穩定存在。咁但係呢個三螺旋結構咧，佢所需要嘅化學環境咧，實在就係喺個人體身上咧就好不切實際嘅，因為佢需要一個好強酸性嘅環境先可以穩定。咁最後發覺就係咧，原來係一個雙螺旋嘅 DNA 咧。咁基本上佢就即係當時我哋一路以為啊，就只需要用翻佢哋自己結構上邊本身嘅嗰啲 hydrogen bond 嗰啲輕結，就已經足以咧令到呢個雙螺旋呢兩條鏈就好似拉鏈咁自己去攝埋一齊，好似攝石咁攝住啦。 咁即係呢一個，即係我哋就不嬲就會，即係有一個，即係應該就話啦，喺一個未係好仔細地驗證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喺睇到佢嗰個化學，由佢化學分子上面睇到佢係有理由係一個穩定嘅結構。於是乎，我哋就認定咧，上邊呢啲咁嘅 hydrogen bond 咧，就係幫我哋咧去將成個雙螺旋好似一個拉鏈咁樣攝埋。甚至乎呢樣嘢，我會認為係 James Watson 佢自己砌呢個雙螺旋結構的時候，佢都係咁樣諗嘅添。嚇，咁呢樣嘢一路就我會話咧，冇乜好充分地被去懷疑過啦，因為都好合理。 嗯。 而今次所講話推翻佢嘅意思咧，其實我覺得又唔即係講到好似好誇張話推翻咗，但係你問我，我又覺得佢係只不過將呢個解釋更加俾得更加完整咁嘅意思咯。 嗯。嚇。嗯。嗱，咁頭先你講到咧，就我要惡補翻啲化學課啦。就聚合物咧，佢能夠聚合嘅條件啊。是不是一個化學的範疇來的？ 其實都是一個化學鏡，即是它如果你說普通我們塑膠那些聚合物，就當然就是它那個碳和碳之間可以形成的一個 bonding， 一個鏡這樣。咁現在講緊 DNA 就唔係講緊啲碳啦，就係本身嗰個 DNA 佢最基本嘅嗰四種嘅化合物就成為佢嘅積木，就將佢一路砌成一個螺旋結構。咁、而中間嚟講咧，就好需要嘅一個即係一個一種嘅聚合嘅動力咧，就係講緊一個 hydrogen bond，即係佢唔係完全係一種我哋平時認識嘅嗰啲離子鍵啊，或者係共價鍵嗰啲嘢。佢係一種比離子鍵、共價鍵稍微弱少少嘅嘢，但係咧喺我哋嗰個生物啊，即係生物學入邊啊，甚至乎我喺大自然界水入邊係經常見到嘅。即係其實一個好容易大家遺忘嘅資訊就係話咧，即係如果我哋呢個世界淨係得最普通嘅嗰啲咁嘅叫做離子鍵同共價鍵嘅時候，即係離子鍵就譬如話係嗰啲鹽點樣結成，就係離子結出嚟嘅，即係有離子鍵去建構嘅。咁我哋空氣嗰啲氣體嗰啲氮啊氧啊，佢哋啲氮同氧之間嗰形成嘅分子就係由一個共價鍵嘅結構嚟去形成。 嗯、 但係呢兩種鍵就唔足以解釋曬我哋成個生物同化學世界嘅，甚至乎就係話啦，如果冇輕鍵，忽略個輕鍵嘅存在嘅時候，我哋甚至乎冇辦法正確理解點解水會係水添。 嗯嗯。 嚇、我哋唔會明點解嗰啲水分子一氧化二氫。佢係憑乜嘢可以呢、這個一氧化二氫同隔離嗰個可以黐咁有效地黐得埋，令到佢哋即係咁容易凝結成為水嘅狀態咧，一個液體嘅狀態咧，原來就需要一個輕鍵嘅形式。咁呢樣咁嘅嘢一樣出現咗喺我哋個 DNA 結構裏邊咁嘅樣嚇，咁即係所以喺呢度至少要知道啊，即係嗰個啊喺呢一個。DNA 裏面我哋都要知道嗰啲共價鍵同埋啲輕鍵啲咁嘅基礎嘅化學知識咯。咁呢個亦都係因為，即係呢個亦都係所以啊。當初去研究的時候，就生物學家、化學家同埋理學家一齊參與呢一個咁嘅 DNA 結構研，都要參加呢個 DNA 結構研究去貢獻佢哋嘅知識咯。 嗱，如果我哋講得即係形象化少少咧，譬如話，如果呢個結構唔穩定嘅話咧，或者即係舉個例，譬如話我哋唔係黐實嘅話咧，其實個人係咪散曬㗎啦？即係會 應該咁講，唔係話個人散咗，係我哋嗰啲遺傳資訊係承傳唔到落去，甚至乎就係話唔好話淨係一個人命嘅遺傳資訊，係我哋身體上面嘅細胞要做複製嘅時候咧，你 copy 出嚟啲嘢就唔穩定咯，唔準確咯，即係講得難聽啲，你可能好容易就即係好容易就有變異啦，嚇、即係啲嘢已經 copy 唔到落去啦。咁所以成個巨型生物體本身就唔係一個穩定平衡嘅狀態，可以繼好長久地去維持生命落去嘅。咁即係所以你話要了解到呢一個嘅身體入邊呢啲 DNA 幾時係可以受控地拆開，幾時就可以受控地黐埋一齊咧？我就覺得係一個非常非常基本嘅生命嘅問題咯。 但係我估計呢個問題到依家都冇一個好。理想的答案嘅嘛？ 我如果你話真係專家嚟講，就一定會話俾你聽係啦。即係譬如話，大家就好容易地接受咗，就係話，雙螺旋結構中間有輕鍵幫我將嗰個雙螺旋嗰兩條拉鏈拉埋一齊出嚟。咁、我哋甚至乎就話輕鍵又解釋曬一切咁樣。但係往往咧喺實際上嗰個嘅遺傳資訊複製操作嘅時候咧。 是會有一些方法是將這條這拉鏈要拔開然後再複製的嘛。大家又再研究了、究竟是什麼的一種、叫 enzyme， 一種酵素或者一些什麼的蛋白質結構是幫我們做這件事呢？跟住很容易忽略的就是說環境的因素又是重要還是不重要呢？其實今次這個瑞典的研究小組呢，我覺得他即比較準確一點去點出他的貢獻，就是說呢他點出了呢這個 DNA 存在緊周圍的環境原來都對於這個 DNA 結構的穩定是相當大的貢獻、而這個貢獻就是來自什麼呢？來自周圍的水、即是、在這裡這樣說，我不會說徹底地否定的，就是說、那個興建是有一個角色，我會說都會有，但是你要令到這個結構可拆可黏埋呢，除了周圍有些酵素的作用之外呢、周圍那個水的作用呢，今次發覺到亦都非常之重要啦，就係話咧，基本上佢就等於啲水咧，就有啲似係話咧，周圍去逼住佢，令到呢條 DNA 螺旋結構唔好散嘅，即係有一種咁樣嘅能力添。 咁如果我哋形象啲去講，係咪話我哋個身體入邊有水分，就方便到我哋呢啲 DNA 係可以即係穩定地運作落去， 係即係咁講啦。我哋即係身體上一定要有一個溶劑一個嘅液體，就令到呢啲生化反應咧可以好容易地去進行落去、因為如果固體嘅話咧，固態話就流動唔到、如果氣體嘅話咧，個密度太低太稀疏就撞嚟撞去。咁、最理想嘅一個生命孕育生命資訊傳遞嘅環境就係一啲流體嘅狀態。咁、呢個流體咧，即係其實一個我覺得更加重要的資訊咧，透過呢個研究去發現咧，原來最重要最重要嘅一個流體嘅狀態就係水。即是話咧，水同DNA 結構可唔可即係呢個 DNA 結構可唔可以好即係好穩定地維持存在落去咧？原來有水喺入邊係非常重要嘅。咁其實甚至乎我即刻跳咗去就係話，如果外星生命佢嗰種遺傳密碼都係用 DNA 嚟維持嘅時候嘅話咧，咁好明顯咧，對於呢啲咁嘅生命嚟講咧，佢都唔可以脱離咗水呢個環境去生存嘅。 或者液體啦，或者液體。 係啦，即係應該咁講，應該甚至乎我唔會就係液體添啊，係一定係液態嘅水添。 嚇，點解？ 一定係一氧化二氫嘅呢種嘢。 點解？ 因為係水先能夠俾得出呢一種咁嘅化學嘅能力去維持呢一個 DNA 結構嘅穩定。咁呢個就係今次呢個瑞典研究小組俾出嚟嘅結果嚟。即係你如果將個 DNA 掉落第二種溶液度，佢就俾唔到同一個嘅環境出嚟，去確保呢個 DNA 去可以去有效地去穩定，甚至乎係複製咯。 但係呢度入邊有一段我都你即係需要你解釋一下啫。佢呢度講咧就係 DNA 嘅 molecule 咧嗰個氮嘅 base 啊，氮嘅基礎係hydrophobic 嘅，即係話佢哋係怕水係咪應該咁講啊？ 佢仲係有一部分係怕水的部分，也有些可以溶水的部分，这个 很典型，即是化学物质的特性的。 那是不是要两样东西夹埋先做到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它适当的时候它们可以拉开，适当的时候可以收埋的一个原因？ 你大约可以这样理解。其实就是那个怕水的部分呢，就是它会不停地给水去排斥它。OK，即係佢係排斥水嘅，啲水埋嚟會踢走嘅。咁如果一大堆水圍住佢嘅時候咧，擁住佢就令到佢喐都喐唔到啦。即係你可以咁樣去理解咯。相反，如果佢係好容易，佢係中意周圍啲水嘅，佢係好容易俾求其周圍一個水就勾引咗佢。咁佢成個結構就冇咁穩定啦。咁可以就係話建基於佢有一啲怕水嘅部分，令到嗰個水周圍就好似一個咧。即係好似一班色魔圍住佢，令到佢攬埋一嚿、，OK， 即係走唔甩咁樣嘅一個狀態，即係佢就打咗個咁嘅比喻咯。咁即係其實我會咁樣講啦，其實即係嗰個水嘅嗰個角色，你會發覺原來温度唔同嘅時候咧，佢俾出嚟嗰個效果都唔同嚇。但係我覺得好重要就係話咧，嗰、那個溶液本身的環境原來是對參與呢個生命過程嚟講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角色咯，我會咁樣講。 咁如果我哋講個 DNA 呢個，實際上唔係淨係局限喺人類度噶嘛。有 DNA 嘅生物都受制於呢個咁嘅原則噶嘛。 絕對係，絕對係，即係甚至乎就 即係我咁講啦，有 DNA 生物你發覺都唔會缺少個水呢樣嘢嚟去生存噶啦，嚇、嗯、咁、啊、就係因為水佢本身喺個細胞裏邊嘅時候咧，係一定需要有一個咁樣嘅溶劑嘅環境嚟去孕育去進行佢嗰啲生命，甚至乎其他等等嘅新陳代謝反應，係啦，嚇咁誒，係啦，就係、是、咁多先嚇。 啊好咁啦，除咗呢個之外咧，亦都有一兩單新聞咧，我哋可以再提一提啦。就我哋記得我哋以前提過咧，就係喺呢個北極嗰度咧，佢哋就要揾嗰啲雪啊，即係將嗰啲冰嗰啲就深層嘅冰咧，佢哋去用一個管道咧，將佢拎出嚟嘅。咁而家咧就佢哋有一個project 啦，就係佢哋係去掘啊一啲數以百萬年計嘅冰啊， 冰 啊，咁咧就嘗試睇入邊咧嗰啲氣泡啊，就去估咧呢、這個地 當時大氣嘅狀態， 係大氣狀態。你覺得即係嗰個具體細節係點樣做法？ 嗱咁講啦，其實不嬲都有呢類咁嘅研究噶啦。其實我就都仲記得試過有次報道俾大家聽咧，就係話咧，當你去攞咗一桶冰嘅時候啦，即係成個好似一個小小嘅水管，一個去水管咁粗嘅一條冰啦。咁你越深咧，就係越遠古之前嘅狀態嚟嘅。咁就將佢咧按年份咁樣分好，然之後就將佢一條一條咁樣一個 sample 雪入個雪櫃嗰度。要用嘅時候就攞翻嗰節出嚟，係我要攞翻唔係最頭，唔係最尾，中間嗰柱，中間嗰柱對應緊幾多萬年之前嘅咁嘅樣。然之後就攞佢入邊嘅氣泡咁嘅樣。即係我記得嗰次仲講就係話咧，試過咧個雪櫃壞咗，啲 sample 溶曬啊嘛嚇。 係啦，結果又要攞過。咁而家佢呢個 project 就應該就係嘗試再攞 sample， 同埋應該係要再攞得深啲同遠古啲咯。咁、但係當然啊，呢種就唔係話求其去一度都可以攞得到嘅。咁就都係要去一個適當嘅環境。咁而家我睇佢就應該唔係北極啊，佢係去南極啊， 係 南 極澳洲攞，澳洲嗰邊攞嘅嚇。 係啦，就 Antarctica， 佢就要去到南極嗰邊去攞。咁當然啦，就我哋攞嘅就係話最遠古時候嗰個大氣數據。咁攞到遠古時候大氣數據，最跟住落嚟講埋嘅就係話咧，嗰個嘅大氣成分嘅變化係點嘅樣。咁其實係一個考古嘅工作嚟㗎啦。 嗯，咁但係點解入邊會有氣泡嘅？ 又咁講啦，任何水本身嚇。即係你就算一層雪壓落嚟，咁佢中間都可以好鬆嚇。咁甚至乎一個冰去結冰嘅時候，因為啲水唔係好，即係好難得佢會係完全係死水啦。咁總之係會即係攪起咗一啲嘢，亦都有部分即係當你有浪，有其他甚至乎有去到近期啲有生命活動嘅跡象嘅時候，你就發覺係即係有呢個氣泡反而正常。你反而想找一個完全一粒氣泡都沒有的一條冰，其實反而比較難，是一個動態一路動態住結冰的一個環境來說。 如果裡面有氣泡，那裡是否代表裡面有二氧化碳？ 應該裡面什麼氣，總之是當時大氣裡面應該什麼氣體都有，爭在濃度高和低而已。即係佢就等於每一個氣泡，等於你去個濃度，你就等於 sample 到當時大氣濃度大約係點。當然唔係話一個半個氣泡就話到俾你聽，你就係同一個時期，你就一大即係你對應同一個時期嘅冰，你都去攞佢個氣泡，然之後睇翻佢嗰個大約係一個乜嘢嘅範圍之間，咁你就大約有一個概念，當時嘅一個嘅大氣入邊嘅二氧化碳啊、氧氣啊、氮氣啊嗰個含量係點嘅樣。 啊，即係舉個例，如果譬如話佢有一個即係橫切面咁樣，咁我哋就一路睇，好似一個樹嘅年輪咁樣。一百年之前個大氣嗰個成分係點樣？一路咁數上去，咁我哋可唔可以透過呢個咁嘅？即係比較咧，我哋 trace 到成，譬如講一百萬年以嚟喺嗰個地方嗰個氣候變化， 照計就應該可以嘅嚇。咁但係即係實際上嚟講，會引入到咩誤差咧？這個具體即係又要好多種模型嚟去了解啦。但係即係我會覺得呢度去做緊有一個最基本嘅採樣咯。咁譬如中間就係話。那時熱啲嘅時候，佢嗰、那個冰層累積快啲定慢啲啊？ 即係當時有冇一啲其他古怪嘅大氣活動啊，甚至乎係天文上嘅活動啊，會唔會亦都影響到成個氣候啊？咁會唔會嗰時係冰河時期啊？咁你會發覺就係佢嗰個形成嘅速度咧，都有快有慢。其實就好似個年輪有時會疏啲密啲咁樣，亦都係反映到當時嗰個嘅氣候嘅嗰個即係嗰個樹本身面對緊一個咩氣候嘅狀態咯。 嗯啊咁另外睇一睇咧，就係佢嗰個 drill 啊，即係佢嗰個鑽咧，本身要用嗰啲氣嗰啲材料咧，都比較特別嘅，不鏽鋼啦、aluminium bronze 啦，同埋 titanium 嚇，咁就可以抵得住咧，就係-55度嘅攝氏-55度嘅氣温嘅。咁但係-55度咧，以我嘅認知咧，其實就唔係認真凍嘅啫，因為我經歷過係零下。-45度啊！ 嚇人啊，呢、這個人即係人零下-45度就非常凍啦。咁但係又咁講啦，即係始終呢啲嗱，你轉嗰個轉頭咧，多數都金屬噶啦。 嗯 ，OK 嚇，或者可能金屬前面再有一啲可能有啲鑽石咁幫你去轉。咁其實咧，你要做呢個鑽探，其實都有個麻煩就係、是、你又唔可以轉嘅時候產生太大量嘅熱啦。 嗯， 啊、如果唔係佢就會令到冰融咗啦。但是本身嗰個物料本身咧，你太凍嘅話咧，其實亦都影響佢自己本身嗰個嘅堅韌嘅程度嘅。 嗯， 其實啲金屬咧好多時太凍咧，好容易係會脆嘅嚇。咁、啊、所以咧，佢真係需要揾一啲佢需要揾一個適合嘅物料嚟去做呢一個咁嘅採樣。佢即係佢一路轉嘅時候，可以穩定地維持喺一個低温，而佢亦都唔會俾低温傷害到呢個咁嘅器件。咁其實就係一個最理想嘅，即係一個器件去做採樣啦。 係啊，咁所以呢啲一定係要訂做噶啦，你即係冇話你喺現成喺街度買到嘅嚇。咁、另外一個更加爆炸性嘅咧，我哋就即係收嘅時間好短啦，咁所以我哋只能夠略一提一提啦。咁、呢個就牽涉到咩咧？就即係喺個歐洲啊，底下咧原來是一個 lost continent 啊，咁但係咧啲人咧一講嘅時候咧，就即刻講啊，呢個唔係亞特蘭蒂斯嚟嘅，咁呢個就唔係科學新知嘅題目嚟，呢個一神秘之嘢會咩啦？咁但係啲人係好驚嘅，點解一有嘅時候，大家一諗咧就亞特蘭蒂斯。 我哋之前都講過類似嘅，我哋記得我哋都曾經提過就係話，其實喺澳洲嘅東邊咧，都其實係照地理上嚟講可以 define 到另外一個嘅大陸噶嘛。 嗯 因為佢係屬於自己獨立一套嘅板塊系統咁樣噶嘛，咁、但係只不過嗰個大陸咧就冇升到上嚟海面俾我哋睇到，即係如果即係個地球個水位係低咗地球凍咗多啲冰結咗嘅時候咧，咁其實就好可能呢啲咁樣嘅大陸又會露翻出嚟，就係另外一個嘅板塊嚟嘅。咁但係即係我哋而家講呢個大陸就唔係話純粹由嗰個露出海洋表面俾我哋去影到相嘅嗰個大陸，係講緊嗰個純地質學概念上邊嗰個邊幾個板塊咁啊，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印度係自己一個板塊嘅。即係你話如果印度唔係黐咗埋嚟，唔係撞咁鋸咗埋嚟亞洲嗰度嘅時候， 就冇喺馬來山啦。 係啦，佢係啦，冇喜馬拉雅山啦，甚至乎佢自己都獨立一塊嘢啦，自己一個州啦，就唔會係即係唔會當佢變咗係一個南亞洲就算數咯。 係啊，咁你覺得即係呢個發現啊，如果係真嘅話，佢嗰個意義喺邊度啊？ 其實我覺得個地質意義多過現實嘅嚇，咁佢即係佢呢度有提到一啲資訊就是說，就係話即係嗰個地中海。同埋嗰個嘅土耳其原來都係兩個地質上面嚟講就好唔同嘅概念嚟嘅。我哋睇到佢哋兩個黐埋一齊，但係原來佢哋兩個咧都係原本係分家嘅。就好似其實即係我哋睇印度同埋呢一個嘅呢一個亞洲大陸一樣咯，嗰個概念就係咯。 咁但係呢度只講咗啦，就佢原來係露咗出嚟嘅，就喺土耳其嗰個牛山啊 ，Taurus Mountains 啊，就睇部分咧打出嚟。咁呢個我相信亦都。即係講到一樣嘢，就係地球嘅板塊唔係事事正正嘅，係有可能亂七八糟嘅。 係嚇，不過咁啱就係我哋自己作為喺陸上生物嘅人類，就好中意用咗有即係俾水冚住同冇俾水冚住嘅概念嚟去定義咗乜嘢為之一個大陸咯。 係啊，係啊，咁所以呢個實際上就唔好俾個標題咧就呃咗你啦，因為佢係講緊唔係一個真係實際上不是講緊一個叫 continent， 是一個 plate 係嘛？ 係啦，即係唔係話咧？我哋有笪地，以前冇人去過，冇人影到，突然之間出現咗喺個地上，就唔係講呢樣嘅嘢。 唔係嗰樣嘢嚟嘅，實際上係一個板塊嚟嘅。好啦，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好，拜拜，拜拜。